咁你仲使三？一个鼻哥痕迹而得去搵个美人，就问匀全身巨饱个鼻如进迷魂阵，弊在被人教训咧，梗会抌一身死梗，乜你又会觉得个口痕到唔能忍？随时随地见了街边的少女，定要撩下乱友乱人，狂抛热吻，日遇嫌把在五行，有痕定要忍，有阵痕咧都好似想毒人。免得靓妹妇人会被你请礼物，近点解身中每夜一个部位亦有痕亦有印格，咧咧咧咧自知难保，明黑人憎，但一见咗麻雀牌九十射三张，对手又会痕。双眼又好痕啊痕啊痕，咁你仲使心嘅？想去搵啲咸书咸话，要顶人替神。喺床前而灯，猛睇猛及，迷到晕晕沌沌，夜夜又唔去瞓咧，咁会好伤身，死梗。乜你又会觉得脚板痕到沙沙滚？随时随地要去搵啲舞女，趁住那红灯绿酒乱跳，黄金粉到清光，你都系为脚痕，有痕定要忍，有阵痕咧都好似想毒人家，缘何痕忍别虽想去犯法，先至顶得人，痕是能够自制，就算系有痕忍至紧切咧。最稳阵啊，免得靓妹妇人会被你请你抹近，点解身中每夜一个部位亦有痕亦